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养生之 道。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准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现在影响中老年人健康的，应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了啊。那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改善和治疗呢，要从形神供养上下手哈。当然形呢就是器官的调理了，那么精神呢就是神的一个这个调理哈， 就是我们这个精神思维活动，哎，就是喜怒哀乐情绪嘛，嗯，啊。 那么在健康管理方面呢，有没有什么安神呐，安心呐，这样的一些调理的方法和手段呢？ 我们说这个在现代医学啊，就是这个心脏和大脑是紧密联系的。你比如说，在你理解来说，喜怒哀乐这个情绪是由谁管理的？ 大脑吧。 哎，我们大脑，嗯，对吧？那么在生理上，你看，大脑是通过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它来管理这个心脏。 嗯， 比如说你生气了，我们就会有什么感应？ 就心脏不舒服， 哎，心跳加快，嗯，然后这时候你去量血压，血压也会升高。 对， 而且这个心率呢，也有些人就会出现这个心律失常， 嗯， 就感觉这个胸口有点憋。那按理说你生气了应该是大脑不舒服，怎么能到心脏里面去？我们老说这个，哎，这个我心烦，我的心很不爽， 嗯， 我的心情很抑郁。事实上是你应该说是你大脑很抑郁，对吧？ 对对。 实际上但是我们老能感觉到这个心口很不舒服。 嗯， 我们说心脏这个兴奋，它是我们说通过这个交感神经，它这个作用下，人体分泌这个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让心率加快，让血压这个升高。你看一个长期紧张这个人，你光吃降压药是没有用的，你那血压老是降不下来，这其实是一个精神作用影响这个血压。你看这是我说兴奋的作用。那我们抑制的作用是什么？是通过这个副交感神经的这个作用，神经它分泌这个神经递质啊，乙酰胆碱它增多了以后，我们才会抑制我们这个心脏这个兴奋性，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心跳没那么快，然后打不起精神，没有这个那么血压升高这些因素。所以它是通过这个，你看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靠着这个激素和神经递质这个来抑制或者兴奋这个心脏。你从现在来说，你看它这个心和大脑是密切联系的。 嗯， 所以你看在我们这个中医养生里边说要形神供养，你要是说不控制好你这个情志，仅仅是靠吃药控制好你的这个血压呀，或者强心药呀，或者抗心律失常的药呀，或者降脂的药呀，降糖的药啊等等，你得吃一大堆。而且有些人这个血压为什么老调不下来，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这个情志。你看在我们这个 中医学里边啊，就中国医学里边，它是几千年来通过观察这个人体呢，它就对心脏这个有一个概述，就说心呢、主宰着人的整个生命活动，所以这才把心称为君主之官、生命之本、五脏六腑之大王啊。你在这个如果说心的生理功能，我们中国医学呢，它一个是主血脉，另外一个呢，它是主神明。你看这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主血脉这个很好理解，你就是主管血液的循环、运输，保持这个血脉这个通畅。那还有心描述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心主神明。那这什么意思？就是心具有主宰五脏六腑、形体官窍这些生命活动和这个意识思维等等这些精神活动这个功能。我们老说这个中医讲这个神神神，那么人体这个神呢，它有广义和狭义的这两种说法。所谓广义这个神啊，就是指我们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这个总体表现。你看我们生活中这种口语，哎，这人怎么没神呢？你看这个人怎么精气神不足呢？就是其实把你这个人的这个精神面貌，或者你的脸色、你的表情、你的这个身体、这个肢体、这个状态一看，就说老说这个神神神。所以这个广义之神指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这个总体表现。那这里面还有一个狭义之神，狭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指我们人的这个意识、思维、情志这些精神活动。所以在这个中国医学里面说心主神明，它既包含这个广义之神，又包含这个狭义之神。我们说在中国医学里面，那人的这个什么脏腑啊、经略呀、形体啊、官窍呀，它各有不同的这个生理功能，大家都有个分工，但都必须谁来主宰它？在心神的主宰和调节下分工合作，哎，共同完成我们整体这个生命活动。如果说我们这个心神正常，那么各个脏腑功能它协调有序，那么身心呢它就这个康泰。神与精气并调节这个血液和精液的这个运行输布，而精呢是藏于脏腑之中，而为脏腑之精。脏腑之精呢，所化之气为脏腑之气。脏腑之气呢，它又推动和调控着这个脏腑功能。那么这段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心为君主之官，那么其他什么肝、脾、肺、肾，还有我们这个形体官窍，你都是在这个心的这个神明的主宰下，哎，你发生这种相互的配合、相互这个协调，才表现出了我们整体这个生理功能的这个有序，哎，生理这个活动这个正常。那这是因为中国医学它是这个概述性、总结性的东西。那你拿现代医学来说，那你无非是通过什么来调神经、体液，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激素。那这个激素分泌的多与少，还有神经的兴奋与抑制，还有这个体液里边我们说这个温度也罢、酸碱度也罢、电解质的多与少也罢，它是受谁的影响？它受情志的影响。所以你看我们说形神供养，我们今天的临床医学技术更多的是从这个实际物质来说，比如说我制作成什么化学药品，我是通过兴奋或者抑制来去作用你这个器官。但是你这个你不把这个就是说精神停滞调整好，那是一定这个达不到完整的这个身体这个健康状态。那我们说心还具有接受这个外界客观事物和各种刺激，并对它这个做出反应，进行意识、思维、情志这些活动这个功能。我们说这个精神活动呢，它是由这个心神的主导下，由五脏协作共同完成。所以呢，情志所伤，首先伤我们的心神，其次呢，才伤及我们其他这个脏腑，导致这个脏腑气机这个紊乱。 那你说中医这个描述它在现实中有什么指导意义，那我们在心血管疾病治疗的时候，那一定是在作用这个靶器官这个调整它功能的基础上，同时也要注意这个情志的调整。情志的调整，你一方面是我们说管理好我们这个精神这个情绪，另外一方面你看在中医里面它用药里面它就会用一些安神醒脑开窍明目这些调神的一些这个药物，最后达到一个形神供养心脑同志的这么一个作用。这样通常来说临床作用的效果是就比较体现了它的这个整体性。如果你把这个割裂开来，血管是血管，心脏是心脏，瓣膜是瓣膜，大脑是大脑，我各解决各的问题，这就会形成什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们今天就说所谓精准医学，我可能对的是心率，我可能对的是这个瓣膜，我可能是对的冠状动脉这个狭窄，我可能对的是血脂血压血糖，或者我对的是这个脑血管，或者说我去用什么安定啊什么抑制神经这种，包括有些抗抑郁的药些药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有一个对准它这个药品。可是你看人的整体这个状态总是不那么好，所以对于这个我们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来说，你应该是在走方的时候我们应该达到这个形神供养共同调剂。那说到这一点能达到要我也查阅过这个方子，那这里面我们说这个国医大师这个孔伯华他就一个安心通脑方，他就是这个以这个安心通脑形神供养这个思路来走的这个方子。你看这里面有三七丹参葛根决明子茯苓何首乌绞股蓝，这么几味这个中药构成。那么三七丹参葛根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是共通的，可是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个决明子茯苓何首乌绞股蓝呢？这个就是它兼具刚才说这个要达到这个根据药物的归经和作用的这个靶器官达到这个安心通脑形神供养这个作用，这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走方。 没错，确实您今天提的这个观念呀特别重要啊，就是对于疾病的治疗我们应该什么呢，形神供养啊。 对， 形就是说针对它器官功能的这种调理咱们要去积极治疗，那么在这个之外呢精神的调养也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的。 那你看我们说很多人有了这个心脏疾病，他心急，他一个焦虑再一个烦躁，他很容易跟别人就发起火来。 对， 其实他有时候也意识到这一点，可是他是情不自禁。 没错，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例子啊，就两个人去检查身体，最后呢拿到这个诊断的时候拿错了，然后呢实际上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得了肺结核，一个呢是得了肺癌。但是呢拿错了，真正是得了肺癌这个呢拿的是得的肺结 核、 另外呢得了肺结核那个呢恰恰拿到是肺癌的诊断。 哦，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其实他原本是肺结核这个，因为他拿到了肺癌，焦虑啊，然后就整个就不安，在几年之后身体急转直下就真的完了。然后人家那个本来是肺癌，但是拿到的肺结核，因为他知道肺结核呢并不是不治之症嘛，积极配合就没有什么问题，几年之后养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心理作用特别重要啊。 心理作用这是有这个生理基础的，就像我刚才说管理内脏这个兴奋与抑制的，它是这个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当然还有我们说有时候迷走神经，它是通过分泌不同的激素来决定你这个兴奋还是抑制。像你刚才说我本来是肺结核，结果拿了一个肺癌，你天天处于一种恐惧状态， 天都塌了， 紧张这个状态， 对， 肌肉是痉挛的， 吓死的， 神经永远是兴奋的，心率永远是加快的，血压老是这个增高的，我们表面说你是吓死的，事实上是通过分泌这个兴奋这个激素让你处于长期的这种这个应激状态。 对， 短期这个应激我们说是人体一种适应性反应，那你长期在这种应激状态下，就好像每天有个人拿个刀在你面前捅捅捅，你不知道哪一天会捅着你，这不会把你吓出毛病吗？这是表面我们能形容出来的。像你刚才说拿出诊断书那个人，我想他为什么最后不好，一定是恐惧抑郁，然后对未来

在周总理的落实下，1956年，新中国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创办了4所高等中医院校，成为新中国中医教育之始，孔伯华的遗愿也得以实现。想进一步了解孔伯华大师心脑血管疾病同志的安心通脑组方，可拨打节目电话做进一步了解。 那么说到这个形神共养啊这个词儿，那么实际上从精神上的来进行调养的话，一个是您自身啊自己要打开胸怀啊，更多的了解一些呢这个疾病方面的知识啊，多多的包容啊，多多的这个奉献爱心等等，实际上对于您的这个精神的调养呢都是有好处的啊，当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也要借助一些呢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啊，也能够使你的这个神能够养得更好。 是，那你看很多这个我们说有脑血管疾病，或者说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他总是有这个失眠，或者这个急躁。 对，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安神这块这个体现啊，你看有些人大量的服用这个安定，他老是睡不好，我这个再睡不好，我就这个很紧张，所以我长期吃安眠药，但是安眠药你吃多了，我们说神经的兴奋和抑制就会受到阻碍。还有一种就是有些人是抗焦虑的药物，有些人吃的是抗抑郁的药物，都是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哎，我们的临床医师会开这些，其实他是什么？他就在调精神呢。但是你短期内用这些是可以，你长期要这么用的话，我觉得慢慢我们的大脑，你想你的兴奋和抑制的顺应性就差了，有些人就变得反应就很迟钝，所以这个我是不鼓励这个长期用这些东西的。那你可以用一些药食同源，一些安神的这个东西，哎，我们就达到形神供养，就是什么起了那个调理的作用。那么关于心脑血管这方面的健康管理方案，我们其实没少给大家介绍。我们说动脉粥样硬化，哎，你可以抗纤维化，加这个黄精啊、茶色素啊、桑葚啊、荞麦，组成这个维护心脑血管这么一个方案。同时我们曾经也给大家讲过，如果你是血压不稳，你这个血压很起伏，最后引起来这个头痛、耳鸣、失眠，然后这个记忆减退，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你可以抗纤维化加上这个醒脑汤，你这么去组合。那么今天我们又给大家提出来一个，就是说哎，你要达到这个安心通脑，就说形神共养，那这做到什么？活血化瘀，然后能够宁心安神，你这么去选择这个方案。但是这个东西啊都是灵活的，你至于说你今天是以血糖为主引起来的心血管疾病怎么办，你与高血压引起来这个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那我应该怎么办，以或说你是因为这个三高引起来的心脑血管疾病怎么办。有些人重点在心脏，有些人重点在大脑，有些人呢心脏和大脑它都出现了问题，有些人呢除了心血管疾病今天这个健忘非常健忘，而且这个反应呢也比过去呢减慢了这个很多，那在这种情况怎么样，那你这个都需要去做这个风险评估，选择适合您的健康管理方案，这样我们才能做得精准。我在这里要说的就是慢性疾病从态度上要重视，但是你想寻找灵丹妙药，今天用了明天就能改善，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呢您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的致病原因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采用的方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目前呢我们对于这个各种的形神供养的健康管理方案呢都有这个体验活动，那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来拨打电话，如果是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有这个机会进行体验，所以呢机会特别难得，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人生易老天不老，年年辞旧迎新，今又辞旧迎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